这才真正开始呢。 高考不是全部，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的收听。今天是9月17号星期一，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黄兴国律师。黄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劳务争议啊和劳动争议啊。诶，有人说为什么你们要把劳务争议和劳动争议放在一起呢？其实啊，在一些案例当中啊，有一些雇主和员工他们之间呢就到底是什么关系会产生一些纠纷。雇主说我们就是劳务关系，你在这我是打零工的啊，临时工，那么这劳动者不干了，说我明明是跟你有劳动关系的，只不过咱没签劳动合同。哎，这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呢？我们从一个案例说起啊。话说呢，这是在郑州的一件事儿。去年10月27号，通过公开招聘，有一位李先生来到一家快餐店工作，他的工作就是在后厨制作汉堡，只不过咱没签劳动合同。哎，这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呢？我们从一个案例说起啊。话说呢，这是在郑州的一件事儿。去年10月27号，通过公开招聘，有一位李先生来到一家快餐店工作，他的工作就是在后厨制作汉堡，每天下午4点上班，一小时啊给9块钱。可是没上班多长时间，第二个月的6号，有一天他从后厨用的是这样，这家快餐店啊先期垫了3000块钱的治疗费，后面就不管了。李先生呢是自行垫付的医疗费，前后啊共花了20000多块钱。先治病啊，治病花了20000多，时间耽误了不说，后来呢他去店里啊去协商，想要提出了劳动仲裁的申请。当时呢这个仲裁开庭之后认为啊，李先生和这家快餐店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和他之间是不是认识了啊，说是在我们这儿工作过，但是呢他的工作时间不是8小时工作制，他的工资是按每小时9块钱的标准发的，发放的形式是半个月一发，那所以这不是劳动关系，是劳务关系。而且呢他在我们这儿上班，社会保险呀、啊、也不是我们这儿给他缴的，是另外一家物业公司为他在缴的，所以在我们这儿工作就是兼职，就是临时的，是吧？不应该认为是劳动关系。但是呢这个李先生的诉讼代理人他说，你们这个快餐店啊有自己完整的管理制度，有打卡考勤制度，有培训制度，我们这李先生完全是按照你们店里的规章制度在上班的，你们两者之间是有隶属关系的，所以说啊不存在劳务关系，是劳动关系。后来法院就判了，判定双方存在事实的劳动关系，驳回了这家快餐店的诉讼请求啊。下面我们请黄律师来分析分析啊，这个劳务关系和劳动关系有什么不一样？在这个案例当中，为什么最后判的是劳动关系？ 嗯，好，其实这个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的一个区别哈，在咱们的节目中也说过很多次了。这个其实是很多企业包括很多劳动者在用工的时候的最大的一个困惑。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是这种全日制的工作，当然是劳动关系，这是毫无疑问的了。但是确实啊，我们现在社会中也有很多这种工作是这种临时性的，或者说每天的时间可能是不固定的。比如说像啊，刚才这位李先生所在的快餐店的这种工作，确实是以小时以天来计算他的工作。包括我们看到现在的很多灵活用工啊，比如说在商超里边做促销，可能我每天在这两三个小时对他的新产品进行促销。包括我们看到现在啊，路边我们的共享单车，对共享单车进行整理和摆放，这些工作它其实不是一天八小时，一个月上多少二十几天班这种形式的。 嗯， 确实对于这类岗位到底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其实一直有争议。 嗯， 那么我们看法律规定的是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本质区别呢，还仍然是2005年劳动部出的那个规定。这说起来其实也是时间已经很长了，我们的社会发展了这么多年，出了好多的新的行当，好多的新的岗位啊，按照05年的这个规定，有时候看起来确实就比较模糊了。那05年的这个规定说什么呢？劳动关系的核心就三条。第一条是双方的主体合格，也就是说单位是一个合格的用人单位，个人是一个合格的劳动者。那你个人合格劳动者的意思就是你的年龄是吧？不是在校生，不属于退休人员，是属于这个适龄的人员，基本上就可以。这个其实也是很宽泛的。 对，退休的人再去工作就不是劳动关系了。 对，退休的人再工作一般我们就认为是劳务关系了，因为按照法律规定你已经超过了年龄，应该进入这个就是离开这个劳动关系这个法律范畴了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看提供这个有报酬的这个劳动啊，这是很正常的嘛。我们无论是小时工也好，还是我们按月结薪也好，我肯定都是要提供劳动拿报酬的嘛， 不是义务劳动，不是志愿者。 对，这个就和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义务帮工就区分开了，是吧？邻居家有个事儿让我帮点忙，那这个肯定不涉及劳动和劳务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所从事的业务是属于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而且受公司规章制度的管理。 嗯， 其实这一条我觉得才是劳动和劳务的核心区别。前面那两条我们看其实在劳务关系中完全可以达到，对吧？同样劳务关系我也是付出劳动，我也要拿到钱。 就是比如说我40岁是吧，我去一个用人单位那工作，我也挣钱，这个其实劳动关系也存在，劳务关系也存在。 对，如果从我们的前两条来看，其实这儿是区分不开的。 对， 那么关键点在哪儿呢？就是看是不是受规章制度的管理了。也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劳务人员，那你对我的考核应该是对我的成果进行考核。比如说你帮我去发传单，对吧？发100份发掉就行了。至于你怎么发，什么时间干完这个事儿，我不管。 就是你看这个李先生，他在后厨制作汉堡，那对他的考核也就是你这汉堡包得做好了， 对 啊，别做坏了， 对， 量得做多少个，是吧？你别让我磨洋工，这个是对他的一个本质的考核。 对，但是我们又知道，像这种无论是这种做餐饮还是做其他也好，那我不可能只对你的结果进行考核吗？我必然对你人，比如说你的出勤时间， 嗯， 你的这个卫生情况， 嗯， 你的制作流程，是吧？这些方面我肯定要有一些规章制度去管理。所以在这块儿，到底是劳动还是劳务，就有大量的纠纷。 嗯， 劳动者都说，那我就受公司的管理，我不只是说我愿意做汉堡就做，我不愿意做就不做，那是不可能的，一定有我的直管领导对我有要求，对吧？你几分钟之内按照什么什么样的顺序制作出什么什么样的产品，那这些规章制度对员工的这种管理过程是不是就能够认定属于劳动关系？ 换句话说，现在在大量的劳务关系当中，其实这个劳动者他也接受了很多公司的管理， 是 不仅仅是他干的这个活， 对， 包括他有没有遵守卫生的规定，是吧？出勤的规定，是吧？包括一些其他的这种着工装啊， 对， 是吧？这种仪态仪表啊，这都有要求。 对，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又模糊了。 对， 就模糊了到底是劳务关系还劳动关系的这个界限。 是，所以现在按照这三条，是吧？因为是05年出台的规定了嘛，到目前来看其实按照这三条，尤其是最后受到这个规章制度的管理这一条，已经不能把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些劳务和劳动区分开了。 嗯， 因为法律是有滞后的嘛，这个一定是这样的。那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其实在推动着法律的不断向前。 嗯， 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那劳动和劳务其实仍然很难说咱们一句话就能把它分清楚。 有人说了，如果他每天是在这里零散的工作，但是时间很长很长了， 嗯， 比如说每天就工作六个小时啊，但是呢他很长了，三年了都在这儿干，那这还算劳动劳务关系吗？ 算不算劳动关系了？ 对，实际上我们说劳动关系的本质是什么呢？是双方之间啊，除了我干活拿钱以外，我们建立一种身份关系， 一种稳定的关系。 对，我是你这个整个这个公司的一个成员啊，我是他的员工，所以你公司对我也有相应的管理，这个是劳动关系。双方的本质就想建立一种长期稳定的这种劳动关系。而劳务是什么呢？劳务是我可能来干就是临时的，不管是十天半个月也好，是三个月五个月也好，我干着干着我不想干，我随时就走。或者说单位说我的业务发生变化了，我不需要了，我随时就可以让你走。我觉得这个时间其实不好用，你说一周算长，还是一个月算长，还是一年算长？这件事儿其实是看双方在建立这种法律关系之初是怎么考虑的， 有没有约定。 对，如果建立之初我们就是想说你和我的公司一起共成长，我只要企业不黄你就在我这儿一直干，那我觉得可能就是偏向劳动关系。但如果说建立之初就说了我这个活啊可能不是永远都有的，或者说人家员工就说了我也没想在你这儿干多长时间，对吧，这件项目合作完了或者手头的这些活做完了我也可能会走，所以我觉得这块儿其实应该是它的一个本质，就是双方之间到底是想建立一种长期稳定的关系，还是说一种临时短期的。 那这个呢要留给法官去做主观裁量了。 是 啊，在这个案例当中判的是这快餐店输了，劳动者赢了啊。但是呢快餐店还提出了一个他们认为的证据，就是你既然是劳动关系的话你应该在我这交社保，是不是？那你要是跟别人有劳动关系的话，那别人给你交社保，是不是？哎，恰恰快餐店认为在我这儿干活的李先生他的社保是另外一家公司给他交的， 嗯， 那你是不是在那家公司是劳动关系，到我这儿就是临时工，是刚才所说的劳务关系呢？哎，这个理由你觉得有没有道理？ 对，这个原来啊我们是这么认为的，就是说一个劳动者实际上只能和一家企业建立劳动关系， 嗯， 这个是我们比较传统的一种观念。那么如果说和前一家企业建立了劳动关系，即便到其他公司再提供劳动，那也只能是一种兼职的法律关系了。 对， 但是现在呢，尤其从劳动合同法解释三开始，慢慢的这些观念已经变化了。因为劳动法本身规定的是什么呢？就是提供劳动这个事实本身是是否建立劳动关系的本质。所以对于他把劳动提供在谁那儿啊，即便前面有一家单位为我缴纳社保，对吧，但实际上我没有为前一家提供劳动，而是把劳动提供在我们这个快餐店了。在这种情况下，那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新的认识来看，就会认定说他和后一家也同样可以建立劳动关系。 换句话说，给他交社保的那家单位并没有跟他签订所谓的劳动合同，只是一个代缴的方式，可能也许签了一个代缴的协议。 对， 但是他的劳动恰恰是完成在这个快餐店的话， 对， 那么就可以认为他和快餐店是存在劳动关系的。 对，甚至更进一步，即便原来的单位跟他有劳动合同 啊，对，正想问这事儿、哎，如果这快餐店把这证据找到了，说给你交社保那家单位跟你签劳动合同了，啪，这就是证据。 对，即便和前一家有劳动关系，但是呢、他在后一家同样提供劳动的情况下，目前的新的看法是可以建立这种多重的劳动关系。 哎， 这是 一个可能有一些朋友不知道啊，就是说我是不是只能跟一家单位签劳动合同，法无禁则可为。 对，原则上来说，我们的劳动合同法里规定了一下，如果你到一家新的用人单位工作，同时你又在其他单位工作，那如果对本职工作有影响的，而且签劳动合同这家也发现了，也跟这员工提了，说你不能一人干三份活，这种情况下，如果员工仍然要在外边做其他的工作，那公司是可以解除他的，也就是说，像这个员工，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他是否真的在前一家上社保的单位干活啊，我觉得更大的可能性是他不在那儿干活。但是他确实为我们的快餐店提供了完整的劳动，接受这个用人制度的管理，而且按照上下班的时间去，实际上他和这家快餐店之间就已经建立了一个劳动关系了。所以前面是不是劳动关系，对我们后边成立劳动关系其实没有本质影响了。 那如果我们跳脱出来看的话，就是一个劳动者可以和两家单位签劳动合同，有一家单位给他上社保。 对，现在来看完全是有可能的。而且如果说他两边都不影响，是吧，我白天干这个晚上干那个，两家又都没发现，或者两家单位发现了又谁都没提，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不违反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的。 好，但是很多单位在起草劳动合同的时候会写这么一条啊，就是如果你到本单位的一些竞争对手那里去工作，或者说你再和别的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话，那我们是要解除劳动合同，会有一个约束的条款的。 对，绝大多数的劳动合同里都会有一条，就是如果你在我工作期间又去别地儿干活了，第一你得申报，第二如果我公司表示不同意你这么干，那你就得把我的劳动关系解除。 对，还有一些公司的劳动合同会写，如果你在外头还成为了公司法人的啊，或者你自己去兴办企业了，也是要解除劳动合同的。 对，有一些像竞业限制啊，包括一些这个勤勉，因为我们知道作为劳动者来说，你拿着我的全额的工资在这儿做全日制的工作，完了你还给别人干， 嗯， 这个事儿确实也不太合适。 嗯， 所以一般的单位我想可能都不太会接受这种事情。 是的，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不说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不是凳子不舒服，也是我们黄律师今天嗓子有点有恙，是吧？ 对对对。 啊，其实律师工作还是很辛苦的啊。我们说个题外话啊， 嗯， 我看前天有个新闻说，律师有的时候也有过劳肥、过劳那啥的，是吧？ 是。 今年好像也好几位律师都离开那个大家了啊。 是。 是， 现在压力 行业是不是压力很大？ 压力都比较大，而且律师工作它的特点可能就是，我们老开玩笑说律师从来不加班，原因是因为律师从来不下班啊。我们这个工作它确实可能和咱们像朝九晚五啊有固定时间的工作还不太一样。 对， 有时候我老说客户的需要在哪里，我们人就在哪里 啊，还是要保重身体啊。 是，感谢感谢。 那说到这个事儿啊，律师的工作量其实它也和某一些案件的高发，或者说某一些类型的案例啊，呈增加的趋势有关系。 是 啊，黄律师呢是专注于这个劳动领域的哈。 对， 我现在有个想法哈， 嗯， 就是你看现在这个都在关注社保的缴费问题啊， 是 以后这个社保呢是由税务机关代征啊，有些企业呢就会考虑到成本的问题啊，因为原来有些企业它没有按照这个平均工资啊，或者是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啊，来进行社保的这种缴费。 嗯， 那么他们会按照一个比较低的工资来进行缴费。那现在呢，税务局是了解到大家每个员工的实际收入的。那么如果按照这个基数来代征的话，一些中小企业他们的这种负担会上来啊。 对， 这个我们也看到相关政府部门的表态，说是要不降低企业的这种社保缴费的负担啊，但是具体呢怎么来保证这个平稳的过渡，目前还没有看到细则啊。 是， 所以我的担心就是说，如果说大家缴费的这个费率过高，或者是高于原来的话啊，不管原来正规不正规啊， 嗯， 就是高于原来的话，会不会带来某种用工形式的转变？换句话说，我雇不起你了，我不能跟你形成劳动关系了，那咱劳务关系吧。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劳务关系的例子，会不会有一些企业就转到了我还是跟你合作，只不过原来我是跟你是劳动关系，现在呢咱们是劳务关系。 对对，香露说的这个特别重要，因为现在我们也持续的在关注这个啊，社保缴费的这个变化哈， 嗯， 目前来看的话，那如果对于原来都能足额缴纳的企业，当然是没有影响了。 嗯， 但是咱也实话实说啊，对于广大的中小企业来说，甚至很多都不是中小企业，是行业内已经很成功的、很有规模的企业，它都不能够做到100%啊，按照实际的这个工资标准去缴纳社保。 嗯， 多多少少的都存在着降低标准的问题，这个其实我们不用回避。我觉得大量的企业现实都是这样的。 嗯， 那如果现在要求大家都按照实际的社保啊，实际的工资水平去缴纳社保，如果这件事儿就往后看，我觉得也还好说。如果将来这个制度一旦建立起来之后，还要求有一些企业可能还要补缴你之前欠缴的部分， 嗯， 那我觉得可能马上就会大量的中小企业就会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嗯， 我们知道很多企业真的其实负担一个用工的人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我们以北京为例，如果给员工的税前工资发10000块钱，实际上公司承担至少要到14000块钱，大概要到40%的比例，而员工实际上拿到手呢大概就是7000。 嗯， 所以这么来看的话，其实你员工拿到7000块钱，企业付出了相当于2倍的一个成本。这么来看，确实我们的用人成本还是比较高的。那现在我们看到有些企业就在考虑这个问题，像前两天有一个快递员哈，也是很知名的快递公司，在送快递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这个以后要社保这个要调，你们这个公司这个怎么弄啊？因为你们的工资可能浮动也比较大嘛，每个月变化比较大。他说哎呀，你还别提这个事儿呢，公司现在就提出来了， 嗯， 说我们以后可能会改成合伙人制， 就是快递员和快递公司合伙 改成合伙人制了。那么 快递公司说你是吧，派多少个件完成多少的任务，我就按照这个量给你结钱，咱俩之间就没有劳动关系了，以后就不用提社保的事儿了。 嗯， 所以有时候我也在想啊，当然这种新内功方式我们不好说它是更激发了活力还是说为了规避政策啊， 嗯， 但是如果说企业的负担太重，当这个企业合法经营的时候已经负担不了它这么重的一个成本的时候，我觉得难免它可能政策就会滑向另一个极端。 嗯，是，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全国多地啊，现在有一个趋势啊，就是给予一些社保缴费的优惠。 是 啊，这个在很多的省市目前已经开展了，但是这个幅度啊还不是特别大啊，不是特别大。 对，我们看到最大的幅度大概降也就是1%的样子。 嗯， 那包括像北京在公积金基数这儿也略略的有一些调整。 对，可能还需要总体的一个考虑啊，包括这个顶层的一个设计。 是，而且其实这两年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经济整体呢还是面临了挺多的困难的，用工的意愿其实不是很强烈啊。我身边的很多企业包括我服务的很多客户， 嗯， 这两年你都能感觉到大家其实是在缩编制， 嗯， 基本上都是人在减少，很少有企业还在大规模的在招人，业务在大量的扩张。 上个星期三我们不是也请到了一家这个招聘机构招聘会的主办方还来做节目，就问到他们最近搞的这个招聘会企业的这个需求是不是增加了，他们说还是招那么多人啊，我说那可以啊，那不就在扩张了吗？ 是 啊，他说不是，是有些人走了，把这些人的空给补上， 哦， 企业并没有扩张。 对， 哎，从这个角度来说确实也应当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啊。 是， 好，下面我们从劳动者的角度来说，就是原来你可能跟这家企业就是签劳动合同的关系， 嗯， 如果有一天企业说哎呀我现在成本太高了，但你呢我们也离不开， 嗯， 啊，要不咱成劳务关系合作关系，那如果说企业提出来跟员工谈条件的话，你认为员工应该怎么来做？ 对，我觉得这个呀还得看个人的情况。 嗯，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劳动合同法对员工的保护是非常完善的， 嗯， 啊，包括最低工资制度，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先生1小时9块钱的时薪肯定是低于最低工资的， 嗯， 但是呢如果他是劳务关系，这个就纯看双方约定，就没有这种法律保护了。包括像延长的加班费制度，像 1.5 倍、2倍、3倍的问题，是吧？这个也是劳动合同法才有的。包括像啊，每周不超过40小时的工作时间，加班的话不能加超过多少小时，包括像孕妇的一些特殊保护，像我们的产妇、孕妇，还要给她一些哺乳假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劳动合同法的规定。那如果我们将来和企业之间成了一种合伙的关系， 对， 纯是一种合同关系，那恐怕这些待遇如果在协议里没写进去就没有了。另外更重要的就是，那如果在企业缴纳社保，我们知道在职职工在企业缴纳社保的时候，企业负担的社保部分是比较多的，个人负担的是比较少的。如果将来变成合伙的关系，就意味着员工要自己去找地儿上社保了。即便我们在北京可以上社保，现在就要求在北京存档啊，也有可能会和户口挂钩。即便是能在北京存档，那自己员工自己给自己交社保和在企业里交的社保其实标准和金额也是不一样的。 嗯， 那目前的社保政策呢我们也说不太清楚是不是说今天多交明天一定能多领，但是目前从法规的层面来看一直是这么明确的跟我们讲的，你多交的人你将来一定是能多领这些退休金，享受更多的社保待遇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些角度来看，除了眼下手里拿的钱多与少以外，这些隐形的福利隐形的保护也得考虑进去。 嗯，如果以后咱们和企业是劳务关系的话呢，我认为这对于劳动者来说啊有一个重大的心态上的转变， 是 要把自己想象成一家公司了，就是你的老板就是你的客户啊，你的商业上的合作伙伴了，我在这儿是按项目收费啊还是按时间收费啊， 对 对吧，我跟你干1小时的活，我是1小时的钱，你让我晚2小时走可以啊，合同上是不是约定啊，我超出了每天服务的8小时，后面的1小时每小时是几块钱啊，第二小时就跟那停车似的，第1小时9块，第二小时15啊， 是 有没有这种。第二咱们俩谈这个项目是吧，这个项目咱们一项目一项目的谈， 嗯 啊，这个项目200万，这个项目啊20万，这都可以啊。或者是说就像刚才你谈到的那种销售一样啊，这个快递员跟快递公司谈好合作，我有一个起步价是吧， 对， 一天派多少单， 是 超过了这个你给我多少的奖励，超过这个你就给我多少奖励，

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部地区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13点01分，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的收听。今天呢，是我们和来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黄兴国律师一起来聊一聊劳动法的相关内容。黄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你看我们现在啊，在争论什么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之间的区别， 嗯， 如果放到20年之后来看的话，也许那天的人们会笑话我们现在的啊，会觉得啊，那个年代的人还聊这个吗？就跟现在很多人说啊，还有人从一而终吗？从毕业就到一家单位一直到退休吗？是不是现在这样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哈？就像我们现在再聊以前啊，毕业还包分配吗？所以如果你要是放在20年啊甚至更长时间的维度来看这个劳动的这种方方面面的话，你会发现变化是非常之大的。毕业就到一家单位一直到退休吗？是不是现在这样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哈？就像我们现在再聊以前啊，毕业还包分配吗？所以如果你要是放在20年啊甚至更长时间的维度来看这个劳动的这种方方面面的话，你会发现变化是非常之大的。 趋势已经变了，尤其从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劳动合同法解释3里边关于加班费员工先主张的这条规定以后，以前是什么呢？员工只要说我有加班，举证责任就证明存在加班啊，证明了存在加班这件事实之后，举证责任才转到公司一方。 嗯， 而且在实践中我们看到对于员工主张加班，那公司说我的公司对于加班是有一定的制度的，加班之前要申请，申请之后得审批，如果在这些环节上员工这边有欠缺的话，其实目前支持加班费的还是支持的比较少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块呢，大家心里要有一个概念，确实这2年情况不太好，那么过多的要求企业去支付很多很多的加班费，这个企业也负担不了。我们说和谐用工其实是两方面，一方面企业得能生存能发展，才能创造更多的这个就业岗位啊。如果说企业都做不下去了，其实劳动者也没办法有一个稳定的长期的一个用工的机会。 正好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一个咨询，有位朋友在一家非常大的集团工作，他说双休日上班从来不给加班费，平时加班也是尽义务。 嗯， 就是大家有这样的抱怨 是 还是能够理解的啊，这个心情能够理解。但是如果你要去索取加班费的话，也没有说完全把这扇门关上，你需要有更多事先的准备啊，事先的准备。你比如说刚才黄律师所谈到的，你是不是按照公司的这种加班的流程提出了申请， 公司领导还要同意， 对， 就感觉是加班是我主动的，领导是批准的， 是 拿这些证据再加上你能够证明加班时间的这样的一些证据， 对， 去法院可能才支持。 对，这个实际上就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是一种心态的转变。如果说我认为每天我上班是只要八小时够了， 嗯， 我就可以走，不管这八小时里我完成了多少工作，对吧？或者今天没事我就跟那儿待一天，反正你也得给我发一天的工资。如果是以这种心态来看这个问题的话，那延长工作时间、加班费，这个很多人就看得比较重。但其实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那我在这儿待了八小时，我是不是实际上为企业创造了相应的价值？ 嗯， 比如这一天我待着没什么事儿，那这一天怎么拿钱？ 嗯， 所以我们就说到，如果真的以后都变成了以工作成果来进行结算，而不是以工作时长来进行结算的话，是不是就会出现很多情况，就不是说员工抱怨单位为什么下班不让我走，而是员工主动要求我今天的活没干完我不能走， 嗯， 是不是会出现这种变化， 按项目结钱合伙人了又，所以这是一个大的变化。当然我们发现就是很多员工在跟企业闹离职的时候都会把加班费这一块拿出来，反正有早没早打一杆子再说， 是 吧。嗯，黄律师，你有没有代理过最近跟加班费有关的案例？ 对，实际上加班费的这个争议是很长时间都是一个很传统的事儿。 嗯， 那我们看到很多员工是这样，在企业工作的时候啊，因为种种原因是不好意思也好吧，是不敢提也好吧，总之是不可能啊一星半点的加班都跟你这儿这么算计。 嗯， 但是到离职的时候，反正也不在这儿干了，是吧？反正也撕破脸了，那就多少年的事儿全都翻出来。所以其实我是认为说，劳动关系中保护的这些争议的时间过长其实是不好的，因为我们知道工资是在劳动关系里是没有实现的，比如工作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但在这个期间如果公司欠员工的工资，员工在离职的时候都可以一股脑的提出来， 嗯， 啊，法律是有这个特殊规定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考虑这么倒这个问题合适不合适，对吧？你现在开始倒十年前五年前的这些加班的问题，包括现在我代理的一个案子是一个集团的案子，里边的员工大量都是06年08年入职的，然后到18年的时候以公司在这个这么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拖欠我各种费用为由来解除公司，那现在再去倒10年前的事儿，这个我觉得客观上其实也不太可能了。所以我倒是认为说，对于劳动争议的这些东西也应该在一个相对比较短的期限内来解决，而且现在法院的思路也是时间太长的事儿查不清楚，举证责任要由员工来承担。 嗯，好，这说的是加班费的问题啊。 嗯，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再请黄律师啊所代理的案例当中我们挑一个啊，再来跟大家介绍介绍。 好、那我们就讲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吧。实际上我们知道以前在劳动关系解除这个环节哈，这个我们也说过很多次了，其实主要就是三种，一种就是协商一致，另外一种就是公司解除员工，像开除啊或者是提前30天通知解除啊，另外一种是员工解除公司。那实际上这两年我们看到一个新的变化是，很多情况下公司还没说让这员工走人呢，人员工自己就不想干了，走的时候呢按我们的传统理解说，那你就写辞职信呗，不拿钱不就走了吗？但是很多员工又不太愿意，尤其对工作年限比较长的员工，那么他们就会以劳动合同法38条的理由来解除公司。劳动合同法38条怎么说的呢？如果存在是吧以下这六种情形，那么员工解除公司之后，不但员工可以拿到钱，而且还可以要公司支付一个经济补偿金，等于员工提出说我不干了，公司还得给经济补偿金。 嗯， 那么这几条里比较常用的情形是，第一条是没给上社保，但是现在的企业基本上不会有不给上社保的。 嗯， 另外就是没有提供工作岗位或者没有提供劳动条件的。第三一个就是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那么下边还有一些像什么因为违法犯罪啊，因为这个与其他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等等的，这些咱们就不说了。实际上核心基本都是在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这儿，所以很多情况下目前我看到的是大量的员工以公司欠我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说欠提成啊，欠这个基本工资，欠病假工资，甚至说你的最低工资发放不足，你的加班费基数不够，以这种理由来解除公司。他最终的目的是为了 拿到那个赔偿 了，哎，还能拿一个经济补偿金，这个其实是这两年的一个新趋势。 就是大家觉得我在这儿干下去吧，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甜头了，我不如找个茬儿，找一个公司的漏洞，然后让法院判我跟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此外，公司还给我赔偿，什么赔偿啊？那就单说了，是吧？但至少我在这儿干了多少年啊？你得按照这个年份再乘以 某一个月份或者说某一年的平均工资来给我赔偿。 确实是，而且好多员工是这样，就是他这次离职之后到下一家公司去工作，他对于放弃前面这么多年工龄的这么一个经济补偿金，他也心有不甘。 嗯， 所以很多员工就是说在这儿干可能已经没有发展了，其实已经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了。 对， 但是不从公司这儿拿点钱走，那 心 里更不舒服。干了十几年了，总不能我辞职一分钱不拿就走人吧， 相当于他要拿一年的工资走人。 对，基本上那工作十年的员工就拿十个月工资，这个其实还是很多的钱嘛。 是的，是的。 所以现在好多员工以38条，我觉得啊，其实是以38条为借口来解除。因为如果按照比如说为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方式解除公司，将来去打官司，那最坏的结果对员工来说也无非就是不拿钱嘛。 嗯。 员工不拿钱跟他辞职走人的法律效果其实是一样的。 对。 但万一他要能打赢了，能拿到点钱呢，或者在这过程中要调解了呢，所以总归对员工来说最坏的结果也无非就是辞职走人一分钱不拿嘛。那我以38条的方式试试呗，万一能多拿钱呢。 嗯， 确实也造成了单位现在对于处理这种案件也很头疼。 嗯， 啊，有些员工其实是 有打赢的吗？ 有，如果公司有违法的情况，那员工当然是有赢的可能性的了。但很多情况下我觉得公司到底是不是存在违法其实是比较模糊的。但是员工不管啊，只要我能把这个钱要出来，那十年前二十年前的事儿我也得给你揪出来说。 能给我们举一个具体的案例吗？ 对，像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个06年入职的一些员工， 嗯， 他们在北京就和我的一个客户在打这种官司。 嗯， 他们主张他们06年开始到现在啊，存在着未足额支付报酬的问题。 那什么报酬没有给 啊？像比如说他说提成不够，比如说他说有的月这个劳动的这个工资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了， 哦， 像这种情况。但是我们知道你从现在到十年前的事儿，这个事儿其实对谁来说都是很困难的。 换句话说，06年有一个月的工资可能没有及时发，或者是低于北京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了。 嗯，他现在到18年了， 以那一条为由， 对，他提出来说你不行，你这个违法了，所以现在你得给我这个补偿金。 就十年后说十年前你对我不好啊，你现在补偿我，但是呢要补偿这十年的。 对，等于现在的核心的就是当年如果确实未及时足额支付又被法院或者仲裁认定了，那就意味着今天员工不但走，而且要拿上这十几年的经济补偿金。 那不是从当年算当年的吗？还是这之后的事儿也要算，之后没有违法了呀企业。 对，但是如果说他的这条理由在整个劳动过程中成立了，那就很有可能意味着企业要给他付经济补偿金。所以其实远比当年那一个月比如说差你300块钱没到最低工资就不是这档子事儿了， 嗯， 变成了这十几年的经济补偿金了。 那当年企业有没有一个改错的机会呢？ 对，这里边就涉及一个问题，那当年比如说我们曾经有这种情况，但在这漫长的一个过程中双方谁也没提， 嗯， 对吧，谁也没说这个事儿，就这么履行下来了，那现在十年之后还要不要苛责企业对当年的这个行为去承担责任？ 十年之后了，当时的事情还有法律追索的效力吗？ 对，那我的理解是说，公司对于这个涉及工资支付的情况，它的举证责任是两年。 嗯， 啊，因为工资支付条例里规定了，企业要保存工资支付的这些明细，保存两年。也就是说，两年之内工资具体怎么发的，上了多少天的班，我公司要来举证。那么超过两年，就应该由员工去举证了。 嗯， 因为支付最低工资的前提是首先他得全月提供劳动啊， 嗯， 比如说这个月他请了3天事假，那这个低于最低工资其实也是正常的。 嗯， 也就是说员工要去举证十年前的那个月他完全每一天都上班了，而且公司钱还给他支少了。 嗯， 啊，我觉得这个员工举证可能也是比较困难的。 嗯， 所以这类案件我觉得抛开案件本身的事实不说哈，我们看到一种趋势，就是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好多问题以前被掩盖的问题现在全暴露出来了。 所以从这个案例当中也能看出来，为什么若干年之后来追索以前的事儿，要么就是这些年一直在忍啊，为了某种利益啊，或者是为了某种自己想获得的东西先忍一忍。 对， 现在发现呢再忍也没什么好结果了， 是 不忍了啊，原来的呢一并拿出来算总账。 是 啊，这是一种啊。还有一种呢就是也没什么忍，只不过呢觉得没什么甜头了。没什么甜头了，然后我们这一次算一算以前的一个问题啊，再后再拿点补偿金，这是一块是吧？这其中呢有企业的责任，也有员工的问题，是不是？按照正常理解的话，就是当时发生了问题，你就当时提出来， 对， 然后保障自己的权益不受到的责任，也有员工的问题，是不是？按照正常理解的话，就是当时发生了问题，你就当时提出来， 对， 然后保障自己的权益不受到后面的接续的侵犯，是吧？但是往往呢就是现实是很复杂的嘛， 员工可能会因为自己的升职加薪的问题啊，会因为要保留住这份工作的问题啊，有一些亏就算是自己吃了， 嗯， 接受了，这个我们也能够理解啊， 是， 能够理解。但是这个疙瘩一直在心里，若干年之后他才翻出来，但是能不能打赢不好说，是吧？此外呢，就是本身啊，这个企业呢可能也日落西山了，员工觉得那我在这儿干呢也没什么发展了， 嗯， 啊，不如从企业原来对我的这种种种的行为当中找一个漏洞啊，然后呢再追索一些赔偿金。那这个呢就相对来说出发点就没有第一个那么的高尚也好，或者是那么的，我们从道德角度来说啊，就没有那么的完美了。 是，因为以前我们认为说，在劳动关系解除这个里边，基本上是企业主动做出解除之后， 对， 员工这边可能才会说啊，那不行，我觉得不可以，我们去打官司。 嗯， 但是这两年我们发现，你企业还没说话呢，员工那边就已经主动发动这种仲裁和诉讼了，确实让很多企业也是应接不暇。啊， 对，好，我们再来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我们公司有几个部门，但每个部门的补贴不一样，怎么办？不公平。这个他意思就是说，大家为什么同工不同酬？ 是，这个里边呢，我们对同工同酬的认定是这样理解的，就是说主要看工资结构是不是一样。 嗯， 也就是说，如果公司的工资结构是基本工资加提成加补贴啊，再加点什么其他东西，那每个人如果都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认为他已经是工资结构一致，我们就认为已经做到了同酬。原则是什么？因为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比如说香露今天在这儿做主持人，可能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另外又来了一个人，你们两个人不可能你的经历啊、学历啊、工作能力、工作背景完全一样，所以要求说必须得大家拿一样的钱，这个其实不又回到大锅饭的程度了吗？ 嗯， 只要是一个岗，大家都叫专员，就都得拿一样的钱，这个也是不科学的。所以对于啊，工资结构已经达到一致的情况下，具体每一个人每一项工资的标准，这个企业是有自主决定的员工自主权利的。 我们把它这个补贴理解成所谓的餐补、交通补助、电话费补助。 嗯， 有可能你每个月的电话费补助是100，人家就有可能是500。 对，人家可能业务上的需要嘛，包括有些人可能外出的会更多，或者说大家同样都叫业务员，业务员里可能也分一二三级，也分业绩大小，所以我觉得这块属于企业的员工自主。员工不能说人家奖金比我多我就心里不满意，那你多干嘛，努力工作嘛，是吧？ 嗯，那也有人说了，他没比我们效益更好啊，没比我们更优秀啊，怎么那个单项补贴就越多呢？ 对，所以我觉得这块是企业的一种自主，那么企业有权利认为说，他来判断，我认为哪一个员工可能对企业的贡献更大，我相应的给他待遇要更好。 嗯， 这个事儿确实你也没办法让企业以外的第三方来认定这个事儿。 嗯，好，所以关键的问题就是看你们的薪资结构。 对， 那事实上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不可能每一项都均一平等， 是 吧？ 是， 嗯，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们今天啊聊了很多这个目前用工的一些新的趋势，也介绍到了一些劳动争议啊新的动向。我们总体来说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一个和谐用工的背景下来展开双方的合作，也希望呢就是员工和企业能够共度啊某些艰难的时刻，最后呢赢得大家各自啊都满意的一个发展。但是我们想说的是，世界这么大，公司这么多啊，劳动者这么多，要想大家都和和气气的也比较的难。 是， 所以说该面对还得面对，该应诉还得应诉。 确实，我们觉得和谐用工真的得靠大家的共同努力啊。 嗯， 企业发展好了，其实每个人自己也可能和企业共同成长嘛。 黄律师手头还有几个什么类型的案子需要去开庭去审理啊？ 哎呀，前一段有一个客户问我说，统计一下现在手头有多少未结案件。那从去年到今年有100多个，一个客户单一客户就有100多个未结案件。确实是，我觉得而且好多劳动争议类的案件是前几年我们没有见到的，像员工主动解除，现在居然这100多个里居然有20-30个都是这样的案子。 嗯， 所以我觉得真的我们可以感受到经济形势的变化会让大家整个就业的心态啊，包括甚至企业在用人方面的心态都会发生变化。 嗯， 我的很多客户都在讲，如果说以后对吧成本越来越高，包括我现在就是请员工容易，我想让他走这么艰难， 嗯 啊，甚至我给的N+1人家都还不走，